不久，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快乐。你快乐吗？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郑瑶，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叫《帽子在哪儿》。杰克是一只小鹅，他有一顶可爱的帽子，他非常喜欢戴它。当他坐着时，他的帽子总是戴在头上。他脱下他的帽子，并开始用帽子玩游戏。当他玩累的时候，事情就不是那样了。他没有找到他的帽子，他在哪里？杰克仔细想，他上下看了看，到处找了找，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帽子。这时他的母亲走进来，当他看到杰克就喊道，啊，亲爱的，你真笨，帽子在你的头上。杰克感到自己很愚蠢，他不想戴那顶帽子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语朗诵。 I'm Teacher Kevin from VIP Kid. Today's story, Where is the Hat? Jack is a little goose. He has a lovely hat. He likes wearing it very much. But when he sits, his hat can't stay on his head. He puts his hat down and begins to play a game with the hat. When he gets tired of the game,Things are not the same. He can't find his hat. Where is it? Jack thinks hard. He looks up and down and walks here and there. He can't find his hat. At this time, his mother comes in. As soon as she sees Jack, she cries, Oh, my dear!Don't be foolish. Your hat is on your head. Jack feels very foolish. He doesn't want to wear his hat on his head.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官园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奥运的文化之门，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副秘书长高云超。高主任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欢迎。今年呢是2018年，回想10年前是咱们北京奥运会啊，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景还在眼前，一晃10年过去了啊，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而且今年呢又进入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北京时间，所以今年挺忙的吧，高主任？ 最近忙坏了，确实好多活动要相继要开始。 对，你看10年，我们也希望纪念一下啊，有很多的纪念活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传承奥运展望2022年的这个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吧，一个是回顾过去，然后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 好，实际上是这样，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呢，给大家一个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么也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富的一些奥运遗产，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呀、精神啊、物质财富。那么从09年开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成立以后，一直也都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09年呢第一次呢是举办过，我印象中是对举办过一次是纪念奥运成功举办1周年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从10年开始呢，就变成了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这么一个活动。那么今年呢，恰好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今年正好是奥运10周年，非常值得纪念的这么一个日子。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呢，平昌奥运冬奥会之后呢，进入到了冬奥会的北京周期，所以呢，大家对北京的冬奥会2022年冬奥会更有了一种期待。所以呢，为了更好的传承这个奥运精神，弘扬奥运文化，让更多的大众，特别是像青少年，传播这个奥运文化，所以呢，我们今年特别策划了一个叫传承奥运，展望2022的这么一个奥运文化主题展。这个展呢，有意思的是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来跟我们作为特别策展方，跟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么一个展。这个展呢，举办这么一个展览的初衷呢，主要就是想让大众，特别是让我们的青少年，借助这么一个展览，对，一个是对奥运的遗产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对 奥运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对这10年来吧，从2008年开始10年来，北京奥运遗产它的传承，到底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通过我们的展览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对， 同时呢，也是更重要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展望2022，也是想借这么一个机会呢，能让大家对我们冬奥会的筹备进展有最新的进展有一个了解，从而呢能够营造一个全民支持参与冬奥会、迎接冬奥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 对， 所以我们举办这么一个展览。 刚才高主任提到了这个叫做奥运遗产，问问高主任啊，就是我们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呢，我们了解到也是奥运遗产的传承单位。这个奥运遗产都包括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当中就是场馆，对吧？当年因为奥运会留下的这些场馆，在这个遗产展里面还有哪些内容啊？我们的这些大众能看到的？ 其实08年奥运会给北京留下了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奥运遗产， 嗯， 涉及了方方面面， 嗯， 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的成果出来， 嗯， 那么简单的说呢，是有包括像给我们留下有作为已经成为北京地标了，像鸟巢啊、 嗯、 水立方这样的 对场地、 奥运场馆遗产、 嗯， 另外呢还有大众体育遗产。然后呢中国文化与奥运文化相融合的这么一个文化遗产， 嗯， 包括一些志愿者服务精神等等的社会遗产、 哦、 等等， 嗯， 那么我想呢，就说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可以从这么几个层面去可以去更好的去理解， 嗯， 一个呢是与赛事遗产本身直接相关的，像奥运场馆， 嗯， 鸟巢水立方啊、 嗯、 等等吧， 嗯， 以及呢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的一些理念和经验， 嗯，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奥运遗产。再有一个呢，就是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外围的城市遗产，比如包括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呀、啊 嗯， 环境啊、大气啊等等、 嗯。 简单说呢，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城市治理理念， 嗯， 治理体系， 对， 以及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提升， 嗯嗯、 这是一个，范围更宽， 嗯， 是吧？ 对， 包罗万象。再有个呢，我想呢，对每一个来说，能够亲身感受到的，这08年之后所带来的一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全民健身理念， 嗯， 健康生活态度的这种改变， 嗯，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文化遗产。 对， 嗯， 现在真的是全民体育啊，说你现在马拉松啊，就各种这个与体育相关的这些运动啊，原来好像觉得离我们普通大众挺远的，说一人怎么能跑几十公里呢，那不都运动员干的事儿吗？ 其实北京奥运遗产带来就是给居民就是最大的那个好处吧， 嗯、 或者说收益最大的， 嗯， 大家感受最多的是很多包罗很多方面， 嗯， 简单说，比如说生活方式更健康， 嗯、 就刚才也都提到了 哈， 这个健康的全民健身的理念， 嗯， 也就是我们所以每年8月8号， 嗯， 体育总局牵头就定为一个全民健身日，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奥运遗产， 没错 啊、 嗯， 包括现在奥林匹克。大家都知道已经成那个健身、 嗯、 休闲健身这么一个乐园了。 嗯嗯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整个的文化生活更加的丰富。 嗯。 其实奥运会筹办期间就已经很注重就是历史文化名称的保护了。 对。 那么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现在古都的风貌就越来越凸显、 嗯、 对吧， 嗯。 再有呢更带来了我们像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所为代表的这个新地标。 嗯嗯对， 奥运新地标的这么一个新城市的一个地标建筑， 嗯、 也当然了，在这些场馆里头呢，已经不仅仅是办这个大型体育赛事了，更多的是一些文化，类似音乐会啊， 对， 等等这样的活动，这也丰富了我们首都市民的这个文化生活。 对，这些场馆已经不像在。比赛期间那种单一的体育场地了啊，鸟巢现在都是鸟巢音乐会啊，是吧？跟很多的文化活动啊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像在水立方也是成为了咱们大众啊这种夏日，特别现在是夏天啊，夏日去凉爽了这么一个地儿啊，它没有比赛，但是成为了我们民众的乐园，是吧？啊，现在这个水立方的确应该算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因为那凉快。 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我们更多的也是搭建一种大家体验啊互动的这么一个体育文化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 更多的也是依托这个奥林匹克公园还有刚才讲的这些奥运的场馆来举办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然后我们得说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呢，是从8月8号开始一直到9月22号。在哪儿呢？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展厅，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大家呢就是怀旧呢也可以去啊，就是怀旧一下08年，可能十年前您还是小学生中学生啊，现在都为人父为人母或者已经当爷爷奶奶了啊，我觉得可以就是怀一把旧啊，看看08年啊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多的照片图形模型啊，把我们带到那个年代，同时呢也可以看看现在我们为了2022年冬奥会准备 的这些工作啊，也可以看到啊，看展望一下2022，然后也期待一下2022。这是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展厅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这里有几个、我点一下几个亮点。 好、 这个奥运文化主题展呢，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和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合作，有一个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这么一个主题展。它主要是通刚才讲到的奥运遗产，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奥运场馆，就体育场馆。这个展呢，主题展呢，洛桑的这个主题展呢，那更多就是通过从体育场馆呢，它这个历史沿革、历史变化来展现，就是奥运会与城市与人们生活的这种关系。从最早的奥林匹亚体育场，就希腊的那个，一直到罗马。首次把这个体育场馆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建设结合起来，这么一种变化，一直到最后，包括像北京的2008年奥运会，考虑到了整个城市的发展，把这个规划与奥运的这个规划结合到了一起，也甚至呢还很有很多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展非常值得一看。另外他用了很多高科技的一些手段，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奥运遗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在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里头，专门提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遗产，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青少年的奥林匹克教育，所以就是这个是最重要，青少年是最重要的，对奥林匹克的发展来说，所以我们这里边专门有一个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和相关部门合作呢，一直把这个奥林匹克青少年的奥林匹克教育放得非常重要的一环，把一些竞赛知识竞赛啊，体育竞赛啊，也包括对这全民健身项目的一些比赛融入到这奥林匹克教育当中。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的展望2022，就是把冬奥会最新的这个进展呈现出来了，所以非常值得一看。 就是原来就是大家觉得奥运离我们挺远的，现在我们今年是2018年，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了解国家在干什么了， 对吧？我们为了冬奥会在做哪些准备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咱们要助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样一个目标啊。大家多多了解冰雪，走上冰雪，因为毕竟对我们，特别是南方这些朋友来讲啊，就是小时候可能都没见过雪，而且在北京也没有下过那么大雪，说到冬天的时候就一定能滑冰滑雪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冰雪就要来到咱家门口了。然后我们一定要在之前呢就了解到我们这些2022年的冬奥文化啊，多了解，咱们看冬奥会的时候呢就更有趣儿哈、更有乐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展览，8月8号到9月22号传承奥运展望2022年的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其实我们看到今年2018年纪念奥运这个活动呢很多很多，比如说呢我还看到一个叫做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节，也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呢是创办于2010年，就是奥运之后，其实刚才讲到就是2009年我们举办过一次就是纪念北京奥运成功举办1周年的这么一个体育文化活动。其实在奥运期间已经有奥林匹克文化节的活动了，其实这个呢是作为一个遗产有了一很大的一个提升，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免费公益开放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体验啊，互动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每年我们都会在庆典广场，就是在水立方的东广场，举办这么一个为期1周左右的一些这么一个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里边有很多划分很多区域，把我们一些竞技的大家都日常都能参与的一些 体育运动项目，比方说竹篮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吧，在那里有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区域，可以自由的进入，去体验。再有一个呢，是增加了很多全民健身性质的这么一些项目，比方说跳花绳啊，打花棍啊，等等。现在呢，因为从15年我们就是申办冬奥成功了以后呢，我们把很多的重点又转到了就是助力冬奥会的筹办当中了，所以呢现在增加了一些冬奥的元素，因为现在季节是夏天嘛， 对， 所以我们弄了准备了很多的就是一些模拟的这种冰雪，这种比方说像旱地冰球啊，旱地冰壶啊，冰醋球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对冰雪运动有更多的这么一个了解。 你看我们看甄嬛传的时候就是冰嬉，对吧，那会儿就已经有冰上运动了，是不是啊？包括刚才我提到这个，我也仔细看了一下资料，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展览里面也有，就是那个就是古时候的冰嬉图啊，在奥运文化展区也有进行展出。那好，回到我们的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节，因为原来我们做过这个叫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就是说里面就是放好多好多跟体育相关的这个电影，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节的一部分，是吗？ 对，这个电影节电影周呢活动呢全名是叫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这个呢起源也是2005年在筹办奥运的时候搞过这么一个活动， 对， 一直就延续了下来，09年呢正是由奥促会呢就承继了下来，并且呢参加每年都会挑选一些作品，它是叫每年会在上半年会向全国征集体育题材的各种各类型的一种影片，纪录片啊，电影啊，故事片啊，电视微电影啊，广告片啊等等，都征集完以后挑选出由专业的这个评委呢挑选一些优秀的作品，然后呢参加每年的11月份在米兰举办的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盟的这么一个全球总决赛，有几十个国家的好几百部影片来争夺的金花环奖，我们这派去的呢也拿过很多奖，包括08年顾军导演所导的那永恒之火，就是当时的08年奥运的官方电影，获得了最高荣誉， 对， 所以这个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传播奥林匹克文化讲好中国体育人故事这么一个，特别是讲好中国的奥林匹克传承故事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也对我们就是促进中国体育影视的发展吧，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今年已经是第14届的， 对， 刚刚评选优秀作品的评选已经结束，接下来这个环节呢马上就到了展映公益展映那个环节，今年还有一个非常特殊，今年我们的这种活动呢体育不论是体育文化节也好，这个奥运文化主题展也好，电影周也好，得到了国际奥会的大力的支持，他们非常关注，届时呢会派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团队来拍摄我们在这一期间所举办的一些主要是在奥运传承的一些活动，所以他们也对这个我们这个电影周展映向公众通过放映展映这个体育电影的展映呢传播奥林匹克，他们觉得非常好， 对， 希望能够向国际去推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大力的支持，就是他们专门给我们免费提供了有大概是6部的奥林匹克的官方电影，从80年洛杉矶的奥运会一直到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一个官方电影，作为公益展映。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故事呢会带到院线，不光是院线学校、社区、军营还有农村， 对，这是我们也是做的一项活动吧。今年呢展映的点呢会比较多一点，在刚才介绍到的鸟巢的西南的展厅，水立方的四层，都包括奥林匹克博物馆的 3D 影厅，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包括首都艺术之星

行动计划呢，应该说是奥组会在这个面向2022年的这个冬奥周期， 嗯， 所制定的，在基于我们的那个本职工作， 嗯， 所要推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工作吧， 嗯嗯， 它其实这个时间段是涉及到今后的十年，甚至是十年，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整个的周期是相结合的， 嗯， 冬奥会虽然是到2022年结束，但是呢，就是在奥运遗产， 嗯， 传承方面呢，这国际奥委会那边呢，会有对你这个遗产还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跟踪、一个评估， 嗯， 所以这个周期会相对要比正常的这个举办这个赛事本身这个时间会要稍长一点， 嗯， 所以我们另外呢，因为北京本身的这个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是一个奥运遗产传承机构，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在从规划一直到之后的可持续运用， 嗯， 到管理， 嗯， 等等，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们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任务，您刚上半时段也提到了，我看到了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工程，这个肯定是得是一个世纪工程了啊，就是因为奥运会要让我们的青少年体会体育真正的精神，然后也是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增强体魄啊，要保家卫国。这个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工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计划呢？ 其实我们的整个呀，其实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呢是分五个大的一个方面吧， 嗯嗯， 一个就是涉及到全民健身体育文化， 嗯， 一个是国际文化体育文化交流， 嗯， 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 嗯， 再有呢体育文化产业发展， 嗯， 再有呢最后一个就是说双奥遗产规划传承， 嗯， 五大方面吧， 嗯， 我们把它叫做五大工程哈， 对， 19项的工作， 嗯， 那么青少年的奥林匹克教育就像之前我所提到的， 嗯， 就是是在那个奥运遗产传承方面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方面， 嗯，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嗯， 因为奥林匹克它的文化最大的希望是在于青少年， 嗯， 所以对青少年这个教育国家奥委会也非常的重视， 嗯， 所以从我们遗产传承这个机构呢， 嗯， 我们很大的这个力量是放在了对青少年的教育方面， 嗯， 这些年呢从2008年至今刚才也都有所提到，就是我们和教育部门一起合作呢， 嗯， 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种形式， 嗯， 在他们日常的一些那种教育当中， 嗯， 把这个奥林匹克这个教育放到了他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来， 嗯， 通过一些比如说， 嗯， 奥运知识的一些知识性的一个竞赛， 嗯， 也包括一个像刚才讲的， 嗯， 竹篮排球， 嗯， 什么等等这样的竞技项目的比赛， 嗯，嗯， 也包括像刚才讲的全民健身， 嗯， 性质的这种项目， 嗯， 抖空竹啊， 嗯， 啊，打花棍呐，啊， 嗯， 跳花绳啊，等等这种这样的很多全民健身性质的项目， 嗯， 主要是让同学们呢，让青少年朋友们呢，通过去体验， 嗯， 去交流，感受这个奥运精神，能够让他们锻炼，除了锻炼他们的体魄以外， 嗯， 让他们从运动当中享受健康， 嗯， 享受到快乐， 嗯， 这样呢，对他今后的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人格， 嗯， 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这整个教育这个教育工程吧， 嗯， 应该就是持续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对， 是一个而且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算是奥运遗产的可持续，传承的这么一个方面。 嗯，其实这个奥运会啊，真的是挺奇妙的啊，就是如果说不是奥运会的话，不是我们北京可以举办奥运会的话，可能咱北京的很多市民是很难这么快的了解冰雪的，除了一些滑雪和滑冰的爱好者，对吧？你看自从我们申办成功之后，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开始接触各种各样跟冰雪相关的一些知识，说原来说什么雪橇啊，各种这个与冬奥会相关的这些项目，原来你是根本不知道的。原来说有这么多大项，然后还有这么多小项，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更多的这些市民朋友通过我们举办的各种各样跟冬奥会相关的这些宣传活动，让他们到了2022年的时候不能叫变成冰雪通吧，最起码说说起什么来如数家珍，就是别的国家的朋友来了，如果不知道的朋友我们还能给人介绍介绍两句。 其实北京地区的话传统上应该对冰雪运动其实应该是还是比较熟悉的，民间参与的还是比较多，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那个故宫里面收藏的那个冰戏图、 对对对， 是当时是反映的就是乾隆皇帝观看那种是禁卫军吧，还是当时的这种他可能还是部队的一种军队的一种那种通过这种冰上的这运动来达到一种军事的训练的这么一个目的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这次这个在展览里的也有一些剪纸版的，也包括有一些数字版的有所展示。但其实传统上你看过去咱们从电影作品电视作品也看到了不少，最有名的像什刹海、北海、 对对对， 滑冰，这种还有好多那种民间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雪橇等等， 对对对， 其实都有。非也是丰富多彩，现在在后海地区还有，到了每年的就是冬季也会有所展示，也能去上去去体验。 哎，老北京应该是对这块 对还是不陌生的， 对，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哪有冰场啊， 对 吧， 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可能就是在没有那么普及，可能在普及上可能还是受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大的我觉得可能还是经济发展吧，可能还是受了很大的限制，但这些年呢应该说是得到了长足的一个进步，特别是近两年就是深冬奥成功了以后呢，应该说给北京华北地区吧带来了，这冰雪运动发展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 每年在北京地区雪场的增加数量、冰场的增加数量确实是增加，这发展的非常快。 对， 滑雪的人数也很多，也很多。增长非常快。应该说呢，这个冬奥会这个筹办呢，给中国是吧，应该对冰雪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契机。我相信今后这个潜力是非常的大。 对，包括您看您这个奥组会的北京周期行动计划里面有一个叫做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工程，您刚刚提到的像雪场啊、冰场啊，然后跟我们冬季运动相关的这些产业发展哈、都会比前些年深冬奥之前肯定会快很多。 是，提到这一点呢，这个主要是从16年开始，我们也是受市政府的委托呢，我们举奥促会呢是主办一个叫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博览会这么一个平台呢，搭建一个国内外这个冰雪企业交流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的这个企业呢更多的向国外冰雪发展强国吧，能够更好的学习借鉴推动中国的冰雪产业的发展。应该说今年是第三届，九月份也是在下一个周期吧，这九月份就要举办。应该说这几年这个平台是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一个关注。 对， 这也是我们在今后在推动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促进这个冰雪产业的进一步的升级，是吧，转型升级，应该说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平台。 对，我觉得这个想的是很周到的，因为不管说我们多有感情啊对冰雪，但其实我们经验的确是不足的，因为我们的确不属于冰雪大国，对吧，那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瑞士啊，对吧，像这些就是常年在玩冰雪的这些国家，他们有特别多的先进的经验，包括他们的设备啊，然后赛事本身的经验呀、还有这个教学的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先进的经验能够到国内来，我们好好的学习，同时它也促进了我们国内的体育产业的一个发展，特别好。 说在冰雪运动的发展，中国就是说也是刚刚起步， 没错。 虽然当然空间非常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感觉，甭管刚才说的是大型的装备啊，是吧？ 除雪机呀、啊， 嗯， 是吧？造雪机呀、啊 嗯， 等等，缆车啊，等等的大型装备， 是 还有包括一些个人的这种，是吧？ 装备， 装备， 嗯， 个人的雪板呐、啊， 对， 啊，雪服啊， 嗯， 是吧？雪靴啊，等等， 对， 啊、 原来 头盔这种， 原来想的是说、哎、你要开一个冰雪方面的设备的一店。有人就会想，你卖得出去吗？你这么多东西啊！现在的确是，那很多店很火的啊、哦。 其实这个方方面面，其实还有差距，确实还有不小。 对、嗯， 现在也正在努力。 嗯， 但是大家一现在是包括业界，包括好多人士，就认为呢，就是都大家也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其实最大的一个差距，可能还是在文化上， 嗯， 就是所谓的冰雪文化。 嗯， 这点呢，应该说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啊去努力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 这里边呢，可能就包括之前我们一直在提的青少年的教育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也都是现在也是。借助各种各样的这种机会， 嗯， 包括比如说啊、春节庙会的时候， 嗯， 我们和金眼集团一块， 嗯， 会借助庙会， 嗯， 这么一个场所呢，把我们这有关冰雪运动、冬季运动的这种、一些知识，会通过图片呐、啊 嗯、 视频呐、啊， 嗯， 向市民去展示， 对， 也包括像刚才讲的，通过各种体育文化节等等这样的平台， 嗯， 把一些那种。能够体验，能够去感受的这么一些装备，展示出来，让大家青少年， 嗯、 特别是青少年，能去接触它，更多的接触到，了解它、嗯。 对， 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都在、 嗯、 各方都在努力。 嗯， 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 嗯， 能够了解、 嗯， 能够接触它， 嗯， 亲身参与它。 对， 这样。你才会对这个冰雪运动有更多的了解， 嗯， 才会去热爱它， 对，才会感兴趣， 才会感兴趣， 嗯， 这样呢才会带动，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冰雪运动， 嗯， 这样呢也为实现我们那个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嗯， 才能起到积极的意义，这样呢才能形成你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冰雪文化，嗯、 对， 啊。 其实现在呢，奥组会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刚刚您提到的叫双奥遗产规划传承哈、啊，正有这么一个工程。08年奥运的这些遗产，我们刚刚提到了，已经开始展览了，对吧？因为十年过去了。那对于2022年冬奥会，一提到这个遗产啊，还没举办呢，这个遗产都已经开始规划了吗？ 是的， 哦， 原来可能大家容易有一个误解，一说遗产，遗产那就是结束以后留下来的才叫遗产， 是， 它其实呢，这只是我们的俗称或者是通称而已， 嗯，嗯 其实要严格说，这就是说，或者。可以叫做财富， 财富， 因为它能让你去共享， 嗯、 让你享受它的人、 嗯、 它的好处的，对吧？ 就祖辈传下来了， 来 你还能接着使。 对，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个遗产呢，它不是说你啊、怎么说啊？ 嗯， 应该是从你在形成的过之前， 嗯， 就有目的的去规划。 嗯， 刚才讲了，其实 嗯， 我们从08年奥运的时候， 嗯， 它好多包括像场馆呢、啊 嗯， 包括你一些举办了赛事的各种的规则呀、啊 嗯、 理念，它不是说到那个时间节点自动就出来， 对、嗯， 它必须你要从长结合你整个的你的、 嗯、 原有的这些文化， 嗯， 是吧？基础文化基础， 嗯， 包括你整个城市的规划， 嗯， 要结合这种、 嗯、 来从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好好的去规划， 嗯， 去设计， 嗯， 之后呢才能形成对将来能够可持续的这么一个遗产， 嗯， 并且呢这个遗产刚才讲了，它必须是可持续的， 对， 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后代能够反复的能够享用共享的这么一个。 嗯嗯，其实说俗点就是说这遗产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说是顺其自然就有的，说到遗产那肯定是父辈得打拼呢，是吧、得努力呢才会有遗产，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嗯、 涉及到你的文化的背景啊、 嗯、 你整个历史沿革啊、 嗯、 包括你今后的方向啊、 嗯、 趋势啊都得考虑进来， 对， 所以呢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工程、 嗯、 我们现在也在也是要在那个冬奥组委的那个指导下吧、 嗯、 在他们的带领下呢根据他们的总体的规划， 嗯， 来从头去从规划呀， 嗯， 研究啊，一直到未来的、 嗯、 管理， 嗯， 运用， 嗯， 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划， 嗯， 那我们就想象着，你看2022年到2032年的时候啊，那就是双奥遗产展览会了，是吧？对。然后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得说一下啊，这个活动呢应该说是跟我们老百姓贴合得很近的啊，叫做冬奥文化的进社区千村万场，冬奥电影进乡村进社区的活动。刚才咱们提到了，那最后呢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看到时间是8月12号到哦，应该是2018年的8月到12月，有5个月的时间都在进行这样一场活动，是吗？ 是的，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今年等于是具体的来落实， 嗯， 刚才也介绍到，我们这个体育电影周呢是形成于2005年、 嗯， 现在今年第14个年头， 嗯， 那么在我们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就刚才讲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文化的这个氛围， 嗯， 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电影啊去感受这个体育精神，感受奥林匹克文化， 嗯， 我们就是也是想， 嗯， 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 嗯， 能要更多的人， 嗯， 来观看， 嗯， 来参与进来， 嗯， 所以呢，从前些年一直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到一些高校啊， 嗯， 到一些社区去展映， 嗯， 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特别得到了北京市广电局， 嗯， 还有北京演艺集团的大力的支持和配合， 嗯， 就利用我们的这有个电影下乡的这么一个系统吧， 嗯， 每年它都有一些公益电影到进乡村， 嗯， 进社区， 嗯， 利用它这个系统呢，把我们那个体育电影结合进来， 嗯， 所以呢，今年呢是准备是策划有大概有，将要覆盖有4000多个， 嗯， 乡村， 哦， 把我们的体育电影，我们选一些优秀的一个体育电影， 嗯， 来通过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院线。让更多的乡村的这些朋友们呢， 嗯， 能够看到这个体育电影， 嗯， 能够通过观看电影的方式， 嗯， 接触体育，接触这个奥林匹克精神， 嗯， 是这么一个想法。当然，今年因为是算是第一次的尝试， 嗯， 我们是想也是属于这个摸索的阶段， 嗯， 也想看看。到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开展以来， 嗯， 以后呢，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嗯， 然后呢，再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升级调整， 嗯， 为了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是想在10号， 嗯， 想在延庆区， 嗯， 搞一个启动仪式， 嗯， 到时呢，会有一些。也请一些咱们的奥运冠军呢，来跟咱们那个居民来进行一个分享， 嗯， 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冬奥的一个歌曲， 嗯， 演唱， 嗯， 同时呢还有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个奥运知识的一个问答的一个小互动， 嗯， 之后呢就是我们体育电影一个展映， 嗯， 啊。 对， 这个是一个仪式。 是，我看到了，这个场次是12000场啊，公益的放映场次要覆盖4000多个村镇。 对， 啊， 所以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就定的是叫我在零度等你。 嗯， 千村万场，体育电影进乡村。 嗯，对。好的，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奥运。走进奥运，同时呢，享受奥运给大家的实际生活带来的乐趣。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副局长高云超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五星红旗迎风飘。走向繁荣富强。